碎，满面晚霞，谁曾浓醉天下？爱若看闪，悄悄地便潜伏了他，与他，与他。无涯无下，谈情别要讲话。刹那年华，够快活着，其实够花，似花，似花。只怕你。